昨天和你撑过的伞还在角落挂着泪水没有流干，电影剧情没有演完却已经感觉到都是遗憾，说过的话可以不算，如果不爱了的人可以再换，那我宁愿眼睛闭上不去想也不看，如果结局是伤感过程也与我有关，好像因为爱你我爱成了这样的坏习惯，睡不着该怎么办，太想你又怎么办，两个人的故事最后我一个人演完，给自己答案， 这样的坏习惯，睡不着该怎么